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六十八章，韦光头心知道前边呢啲嘢唔系人，于是佢就叫吕叔出面。常言道，攞人钱财啊，替人消灾。吕叔呢个人身手了得，佢啊即刻攞起自己把钢刀，向住黑影嘅方向啊冲咗过去。唔知道系咪感应到吕叔手里边嗰把钢刀有啲唔同，黑暗里边嗰几个模糊嘅人影，亦都好似受咗惊吓咁，齐齐齐咁啊猛然回头。就系呢一个回头，将所有嘅人都吓到傻啦。只见喺黑暗里边露出咗几个白雪雪嘅面，呢几个面上边搽住胭脂，漆黑嘅眉毛，血红色嘅嘴，嗰啲边系咩活人啊？反而就系似以前皮影戏里边嘅人物。呢、这个时候周围黑蒙蒙，嗰几块惨白惨白嘅面齐齐齐咁掘住向佢哋逼近嘅吕叔。吕叔呢个人都好大胆，都已经嚟得咁近啦，箭在弦上啊，不得不发。佢当即啊打横一刀啊劈过去，将嗰几个白雪雪嘅脑袋全部斩到飞晒起身。嗰几个黑影里边嗰条颈喷出嚟一阵一阵嘅腥臭，然之后就乒乓咁就掼咗喺个地下度。几个人睇到咁，都心有余悸，就即刻走上去慢慢睇明啊，用个手电筒一打，佢哋个个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喺地上瞓住嘅只系几张被，而嗰个头都唔知去咗边啦。吕叔啊，好惊愕咁讲：呢啲系乜嘢嘢嚟嘅？韦光头啊，大胆，佢啊踎低身，拎起其中嘅一张皮影，喺个被嗰度闻咗下，面上露出咗喜悦嘅神色。哦，原来系咁。佢历来啊见多识广，喺好多人面前，佢就讲出咗其中嘅缘由啦。原来佢低头一闻，就喺个皮影上边闻到咗一阵嘅尸气。盗墓呢亦都讲求望闻问切嘅，所谓嘅望就系望山形睇风水，闻当然就系闻下土里边嗰啲气味。比如如果个泥土入边有古墓，咁探铲带出嚟嘅泥土呢，嗰啲味就肯定唔一样嘅。呢、这个一定系要靠日积月累嘅经验先能够闻得出嚟。闻呢就系喺揾古墓之前，一定要问下同埋搜查下一啲当地嘅传说或者消息，系用嚟作为辅助线索嘅。最后嘅切，咁啊，梗系唔系揾把刀嚟切菜咁切啊，而系咧利用啲探针、探铲等嘅工具，快速咁样同呢啲古墓定位。韦光头啊，从业多年，闻呢一个功夫就练到家噶啦。佢就喺呢啲咁嘅皮影上边闻咗下，就闻到咗有尸气。呢啲尸气就肯定常年同埋尸体黐埋一齐先会染上嘅，而且呢个气味就好淡，但系风吹都唔散，显然就浸润咗好耐。咁就讲明咗呢几个皮影唔单止系年代久远，而且系一直埋藏喺古墓入边嘅。关于皮影成精呢个传说呢，历来都有数不胜数嘅事。事实上唔系皮影本身成精，而系喺古墓里面啲尸气浓郁。旧时候亦都有活人殉葬咁样嘅习俗嘅，陪葬嘅死尸怨气就好难消，附咗喺呢啲皮影上边，而啲皮影夜晚黑就可以串土出嚟活动嘅。韦光头对几个人讲：呢啲咁嘅皮影，谂佢哋一定系从御龙墓嗰度走出嚟嘅。我哋跟住佢，一定就能够揾到古墓喺边度。 吕叔呢个时候就讲，佢哋系一直向北坡下边去嘅，似乎就系向住白天里边我哋去嗰个湖嗰个方位。咁白日我哋分明已经探测过嗰度嘅地方噶咯，嗰片根本上就冇古墓。慧光头皱咗下眉头，亦都唔知道究竟咩回事。夜深天暗，最后佢系只能够决定。一切都是等天光再讲啦。几个人就正是准备回去凤嘴村，突然之间觉得身后边一阵冷风。这一阵这样的冷风一吹，地上边几个瞓低的皮影竟然又被到吹到起身，在个风里边一扭一扭，嘶嘶沙沙这样响住。而那几个被斩到飞咗去的薄薄的脑袋呢，亦都俾啲风吹到喺几个人嘅周围到处咁飘舞住，原本目无表情嘅面上俾个风吹到扭曲成各种诡异古怪嘅表情，一时之间非常之恐怖得人惊。冯鬼手一睇就吓咗一跳，而吕叔亦都举起咗劈斜嘅祖传钢刀迎上去，点知道喺呢个时候。突如其来的冷风猛间加强，冯鬼手的身体瞬间就被一个皮影黐了上去。那一瞬间他只是觉得有一啖气棘在他喉咙那里，眼前一黑。等他再擘大眼的时候，看见吕叔拿着把钢刀向着他就斩过来。什么回事呢？冯鬼手大惊，转头一看，看见罗德人在说，闭老凤出事啦！嗰、那个罗德人怀里边抱住嘅人，唔系正系自己咩？冯鬼手紧接住低头一睇自己而家嘅身体，显然已经系一张薄薄嘅皮影。瞬间，吕叔嘅钢刀已经到头顶啦！冯鬼手下意识咁一闪，身体随即就借住冷风就飘咗起身，啱啱就飘到去罗德人嘅身上边。紧接住冯鬼手又是感觉到眼前又再一黑，然之后佢再擘大眼睛，佢又恢复咗原来个样，只不过喺旁边嘅罗德人就瞓咗喺个地下上边，嗰一张皮影就企住喺罗德人嘅旁边。吕叔嘅钢刀一横斩向咗嗰个皮影，冯鬼手即刻就要制止，佢讲咪住，佢咁突然出声。吕叔手下边嗰把钢刀就俾佢叫停咗，不过吕叔就讲：咪咩住啊！即刻要斩死呢啲咁嘅嘢。佢话音一落，喺一边嘅慧光头亦都俾皮影黐咗上去，紧接住慧光头就即刻惯低。冯鬼手而家就明白过嚟啦，呢、这个皮影系黐上边个就同边个调换身份，如果唔及时制止嘅话，我哋呢几个人。最后只会变成是皮影，不过已经被皮影黐上的人又应该怎样才可以回到自己身体入边呢？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之后，都不由得下好惊，边个都不想变成皮影，即刻就纷纷向自己的身体捐返入去，一回到身体入边，其余的皮影又会黐上来，一时之间大家就好似陷入咗一个死循环里边咁，不断咁喺人同埋皮影之间转换住。随住而家嘅情况真係越嚟越混乱，慢慢大家都几乎分唔清究竟身边嘅人同埋皮影边个先係自己嘅敌人，边个系自己嘅同伴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慧光头突然间出声对冯鬼手讲：我明白啦，这个是鬼影迷宫，我们三个人掩护，你快点逃出去，找一个叫做陈元的人，他有办法救我们。冯鬼手有机会逃走，哪里还会留啊？他立即地问，那我应该怎样找他呢？慧光头说，跟在他身边的有一个兄弟，你出了山，如果遇到两个男的，一个面窿窿，一个面热，一个冷静机警，仲有一个就九唔搭八，咁嗰个可能就系佢哋啦。紧接住， 韦光头三个人就合力掩护下，冯鬼手就脱离咗啲皮影，自己就逃咗出嚟，显然就系嚟揾我救命噶啦。我同豆腐听完，一时间都面面相觑。豆腐讲：，哇，乜嘢鬼影迷宫啊？姓韦嘅，点解会揾人嚟揾你嚟救命嘅？唔好讲豆腐唔知道啊，我自己而家都一头雾水啊。心谂遇上咗呢种事情，要揾呢个咁嘅降妖驱鬼嘅道士嚟救命噶嘛？揾我有鬼用咩？冯鬼手又讲：两位，事不宜迟，你哋仲系快啲去啦。睇嚟佢啊真系有啲等唔切啦。睇个样，佢哋同韦光头几个之间嘅关系应该系唔错。我即刻拉住佢，我讲：冯兄弟，有话好好讲。听你咁一讲呢，嗰个鬼影啊非常之离奇古怪，叫我哋两个去，亦都系等于送死差唔多嘅啫。呢啲事情我哋仲系好好咁谂谂度度嚟。韦光头为人仗义，能够帮嘅我啊梗系帮啦。只系嗰啲鬼影啊真系好似好古怪。我又唔系降魔捉妖嘅道士，带住豆腐去救人，咁咪真系自投罗网。我咁样一谂，心里边啊不由得讲：为南京啊，为南京！唔系我唔够义气啊，而我真系实在冇办法救你。虽然呢，我哋自己嘅关系都算唔差，但系都冇话到能够为你牺牲咁嘅地步啊。你啊安息吧啦。豆腐啊，好了解我个性嘅。佢啊胆细，但系佢听完冯鬼手讲嗰啲附身皮影嘅事，早就已经被吓住咗啦。又见到我冇办法，又更加唔敢去冒险啦。于是佢就直接咁讲：，唔得唔得，嗰啲咁嘅皮影咁犀利，我哋去咗咁咪白白送死。韦光头当时肯定可能真系神思不清，哎呀，呢一种事揾我哋有咩用啊？冯鬼手一听，面色即刻变啦，佢啊嬲嬲地咁讲：原来鬼王陈思远嘅后人都不过系如此啊，贪生怕死，唉，算系为南京盲咗眼啦。听佢咁一讲，我不由得就奇怪起上嚟啦。我讲咩话？你都知道我嘅来历？韦光头讲咗俾你听。冯鬼手冷冷咁一笑讲：呢一次能嚟御龙墓嘅，都系道上一顶一嘅高手。如果你唔系鬼王嘅传人，我哋又点会同意你加入啊？不过而家冇諗到，原来都系一隻缩头龟嚟嘅啫。豆腐一听就嬲咯，佢又讲：喂，姓冯嘅，你闹边个缩头龟啊？啊，你咁样真系激死我啊！你以为我哋想嚟噶？如果唔系咁嘅姓赵嘅喺度求爷爷拜奶奶咁啊，抬住八层嘅大轿嚟请我哋啊，我哋啊先唔嚟啊！冯鬼手喺呢个时候用阴沉沉嘅眼光一直咁盯住我哋。